咁啊，探讨佢嘅感情世界咧，就唔能够唔探讨佢嗰个创作生涯嗰个时间段系一个乜嘢历史背景。咁啊，张爱玲咧，有啲人对佢评价之高咧，就无以复加噶啦。啊，一个就话佢系当代，即系嗰个时代啊，同鲁迅有得拗嘅。啊，有啲仲离谱，就话张爱玲啲作品同呢个《红楼梦》等两齐观。啊，咁啊，一家之言啦，你点讲都得。但系我就着重讲佢嗰个感情世界咧，系包括佢嘅家国情怀嘅。咁张爱玲巴闭嘅地方咧，都唔在于佢嘅作品同埋佢个人嘅呢个经历，而系佢先祖嘅显赫，冇人比得到。啊，开口埋口咧就系、李鸿章嘅曾外孙女，咁啊巴闭啦。李鸿章应该讲系冇人不知噶啦。在中国近代史当中，他进行政治活动的半个世纪，应该是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无与伦比。不讲他是打败太平天国的三大统帅之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只讲他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不是之一，他就是最高的领袖洋务运动，同埋佢一手创立嘅中国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当时佢总吨位系世界第七，不但超过日本，当然又超过当时嘅美国。所以佢所作所为咧，摆住喺度系一个好重磅嘅历史人物。咁但系张爱玲对佢嘅继承，有几多呢？甚至是反面的继承，即李鸿章打败了这个禁战争，但是不是因为他打败了就不承认他是一个抗日的人物。而张爱玲呢，是对日本侵略者这个问题上呢，他是采取一种媚日的态度、亲日的态度。看过他一些重要的作品的人，心中有数啦。其实张爱玲当时在他创作的巅峰，亦都1943年到1945年的巅峰时期，他的作品的影响无非都是在上海一域，在整个中国或者整个中华文化圈那个影响不是那么大。现在前几年是他百年诞辰，各方面都出过一些他的作品，但是呢影响最大的都是李安改编了那个电影。即系寻日同啲朋友食饭先，一提起张爱玲，问多两句咧就不甚了了。但系一讲色戒咧，咁好多都睇过， 未必识冇啊。 而且佢票房摆住喺度，个票房真系好犀利，全球嘅总票房系6000多万美元啊。佢喺呢個大陸嘅排名咧都相當高，呢、這個電影啊，講嗰個收視率啊，嗰個票房啊，喺台灣喺香港咧都係當時係名列前茅嘅啊，甚至喺美加嘅華人圈。咁所以就《色戒》呢本短短嘅12000字嘅短篇小説啊，其實本身並冇咩影響，因為佢50年創作嘅，一直到76年、75年先至叫做發表，而且仲唔係印單行本嗰種，只不過係一啲雜誌啊喺報紙上面連載。咁我哋即係我啊， 如果話評價呢個張愛玲嘅感情世界咧，我就會從頭先我所講嘅嗰方面入手。唔知兩位高見咧？ 開林要唔要講先？ 啊，我冇所謂。 嗱，我講一句咧，就係由色戒講起啦。咁啊，色戒咧就呢套電影咧，好多人都睇咗，睇咗之後咧，自不然咧亦都會比較啊張愛玲嗰個小説嗰個文本啊。咁你比較起上嚟咧，就好多朋友咧都話，其實張愛玲咧咁遲先發表啊，即係頭先馬鼎盛先生咧就提到，就係七八年咧就發表，係咪七八年咧就係先發表？50年代咧，1950年咧就寫好嘅啦。其實有20多年咧，佢自己咧不斷修訂，同埋咧佢有啲奄奄奕奕咁樣。佢點解要咁樣咧？咁有啲朋友就話，其實呢個故事啊，就同國家嘅關係好細，主要係佢係解答翻佢同胡蘭成嗰段關係。佢就借呢、這個丁默川被刺殺咧呢件真實嘅事件咧，就套落去佢自己嘅愛情世界嗰度啊。咁佢嗰個解答係咩咧？就係話呢個電影裏邊嘅易先生咧，就彷彿咧就係、是、影射嗰個漢奸胡蘭成啊。胡蘭成是不是漢奸呢？很多人替他平反的，這個我們等陣再有機會再講。但是呢戲裏面的那個易先生呢，他就後來呢終於放棄了他所喜歡的那個黃佳芝。但黃佳芝呢最後就是因為他透過那隻戒指呢，他就覺得易先生呢對他是真心真意，所以他接受了愛情，就放棄了任務。那這兩個呢一來一回咧，彼此選擇不同啊。咁因為投射翻喺現實世界咧，其實啊張愛玲咧想講出嚟咧，就係話佢對呢個胡蘭成啊係一往情深，從未改變。不過後來當胡蘭成變心啦，佢同佢嘅決絕咧，佢亦都係好撇脱嘅。只不過張愛玲有一點心咧，就係、是、嗰個愛情當陣時嗰幾年嘅愛情係真嘅。他是想讲这些。 我想插一句，想请教这个詹生，就说对于胡兰成是不是汉奸的争议，如果说他不是汉奸的，不知道有什么根据呢？ 这个不是我的看法， 因为我没有说是你的看法， 我不是我的看法， 即是我很奇怪。 有些当然当时他是在汪伪政权咁誒嗰度咧之下咧，做一個文教宣傳部部長啦。從呢個角度法理上嚟講咧，咁而佢係漢奸咧，個定位點就以我哋中國人角度啦。咁呢個真係冇辦法。我個人 漢奸如果唔係以中國人角度，仲有咩角度咧？我奇怪 係唔係呢個呢啲嘅爭議咧？即係 唔係爭議？唔係爭議。即係如果講一個人係漢奸定唔係漢奸，如果中國人冇資格講，邊個有資格講？ 胡蘭成是不是一個漢奸呢？我對歷史不是很了解，但我知道他是一個壞人。哪裡說呢？即胡蘭成之後不斷地即拿他和張愛玲的一段故事 來賺錢，這個趙元暢這件事呢， 這個很同意， 是一個1000%的渣男來的。但是 我不知道什麼，即到底張愛玲對他有多愛，但我知道張愛玲絕對是一個 bad romance 的女王，即係佢，我覺得 Lady Gaga 嗰佢其中一個歌詞，佢話即係佢 bad romance 入邊，佢話 I want your ugly, I want your disease， 我要你嘅醜惡，我要你嘅病，即係張愛玲佢最吸引人，亦都最頹廢嘅就係佢講嗰種愛情嘅。即係佢喺佢個故事入邊講嗰種愛情，話到自己愛到係一個塵埃，依一樣嘢係，如果一個人喺尤其是年輕女子去睇啲文學作品嗰陣，會覺得好大人啊，好成熟啊，成熟人先至有依種感覺，即係愛得咁艱難啊！但是如果你長大咗再睇翻轉頭嘅話，你就會覺得啊，依啲係咪頹廢生活咧咁樣？ 佢唔係頹廢嘅，其實嗰陣時其實佢係孤寂嘅，我覺得， 因為其實佢家庭頭先兩位都有提到啦，佢家庭嘅背景都比較即係唔係咁理想啊，喺個感情世界嗰度，所以佢有好大期望。 我對頹廢呢個字，我係覺得即係一個忠誠字，即係因為年輕人對呢種頹廢係覺得好有型。 係、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咁啊，講起頭先海林評價佢人渣、衰人啊之類咧，你都唔係第一個。第一个评价佢嘅张爱玲，张爱玲喺佢嘅绝交信里边咧，对胡兰成嘅评价咧，叫做无赖人。 诶，事实啊， 无赖人，咁一句已经讲晒，即系呢啲咁人咧，最后佢嘅结论咧，真系盲咗眼，拣咗佢，即系最后先至会俾一个咁样嘅评价佢。因为先前虽然时间唔系好长啊，佢结婚嘅。同胡蘭成都是三四年嘅啫，但是佢呢三四年咧，嗰啲感情是很畸形的感情嚇。你話頹廢又好，點又好，或者後生仔覺得有型又好，個事實咧係作為張愛玲一個所謂才女，一個所謂知名的女作家，很驕傲的，你看她那張照片，那張標準照，哇，真是身材又挺拔，就是樣子 又很 Q 屎 這樣，但是她對胡蘭成這段感情呢，是正如兩位所說，將自己降得很低，低到什麼地步呢？就算一個很普通的女子，她都不能夠忍受她的愛人的背叛的。但張愛玲不但忍受，佢可以容忍，即係胡蘭成一生當中八個女人，即係主要嘅八個女人啊，同過嗰啲啊唔計啦。嗰八個女人當中有兩個同時係佢有同居嘅呢個事實嘅，佢都忍佢嚇、啊。一個武漢護士小周，一個范秀美，呢兩個已經係喺胡蘭成一齊係有性生活嘅啦。张爱玲都忍佢、啊、所以即系作为张爱玲，即系个感情世界嘅畸形咧，我哋觉得如果佢作为一个、啊、知名嘅女作家、啊、感情世界又咁丰富，本人嘅条件又咁优秀啊，唔讲佢嘅家世，就讲佢本人嘅相貌身材啊，点解可以忍喺感情上面忍得咁紧要呢？到最後都忍無可忍，即係佢感情世界。如果從呢個文學嗰個角度嚟講，真係啲劇本都唔夠佢寫得好。 但係我覺得佢係，我覺得佢係孤獨嘅，因為佢23、24歲，佢突然間喺文壇上係一個新星。而佢其實嗰陣，我唔覺得佢嘅感情生活喺同胡蘭成之前係。有几丰富，好多是他自己的想象出现的东西。而胡兰成，他跟胡兰成的关系呢，亦都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关系。你看到他们很多的描写都是他们两个人成日在这个公寓里面，大家很多时间都是过一些两个人的世界。胡兰成是得闲就来住十日，不得闲就走。所以那十几日里面充满了那些小别性新婚的期待。跟住有好多嘢都可以忍咗佢，所以我相信張愛玲係好沉醉喺呢種咁樣嘅幻想生活世界入面。而佢其實出去嘅話，亦都好唔方便，因為佢自己當時佢對自己有一個形象管理，佢覺得啊，我係點點點嘅，我將來要著一啲好別緻嘅衫，我要周遊列國，我要佢有一個想像，所以佢冇。其实很多时候呢，你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有多差呢？作为一个女性，经常是会看、哎、人家怎样看我。她根本没有出过街，没有在人家面前，她不会觉得胡兰成是一个到底几渣的人渣。她是到最尾，她才突然间发觉，我过去那几年是不是盲了？我为什么会忍受一个这样的情况？ 张爱玲呢，在她的作品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呢可能真的讲出她的心声。她是不是好像是那个绝交信，他好像跟胡兰成就是这么讲的，他说为了爱他，为了让他得到幸福，他可以放弃一切，就是有一句很经典的，我所放弃的包括你， 包括啊胡蘭成佢都可以放棄。所以我覺得咧係有好長時間佢係對啊胡蘭成充滿咗期望。後來咧，正如阿海林頭先所講咧，胡蘭成咧就不斷咧寫咗啲文章咧，寫佢同阿張愛玲嘅關係咧嚟到賣錢。啊，佢寫咗一篇叫《民國女子》，好長嘅。啊，咁啊裏邊咧講佢同阿張愛玲關門之後咧，密室裏邊做咩咧？咁成日咧就閂埋門喺入邊就幾個小時喎。咁啊，原來咧佢哋好中意一齊咧談論啊嗰個通俗嗰啲小説啊。我相信咧，談論咧人生啊，談論咧係社會世情啊，大家咧都有一種高傲嘅才子佳人嗰種咁嘅情懷，所以應該咧喺嗰個時代啊，嗰個時候啊，張愛玲同阿胡蘭成之間咧係有好相得嘅一種感情。但係之後好快啦，一打開道門咧，接觸到現實咧。一個咧就係、是、為呢、這個汪毅政權奔走嘅啊，咁啊當然啦，你我好多人都叫佢漢奸啦。一個咧就係、是、努力於寫作，其實啊張愛玲嗰個時代係有需要咧，係透過寫作嚟到咧係維繫佢生計，佢盡量係唔希望喺佢父親母親上高咧。是要他父亲母亲或者他那个姑他姑妈呢来到去支援他的。 为什么说胡蘭成是漢奸呢？我们讲事实。讲事实。你在这个汪毅那个漢奸政府里面呢任职，如果按照当时国民政府和这个中共那个角度和大多数抗日軍民的角度就是漢奸，沒得好講。咁佢任職咧都唔係一般嘅任職，佢係汪精衛兩公婆刻意咁樣邀佢進入呢個漢奸政府嘅。啊，佢係《中華日報》嘅總主筆，即係呢個《中華日報》當然係佢最高嘅喉舌啦。汪毅政府啊，甚至係。汪精衛的代言人是这样的身份，他 薪水很高，好像300多元。 你说那个不是高，你说那个只不过他在香港那个报纸做主笔的时候，那时候在香港，即是还没去上海做汉奸的时候，那时候60元人工，港纸 他300多元嘛， 不是60元人工。咁陳璧君咧嚟到香港，知道佢嘅文筆，就鬧個社長，話咁樣嘅人才你俾60元。個社長話：我哋張報紙嘅主筆就係咁嘅錢啦，60元當時係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嘅錢啦，當時一般人都10多元嘅啫，呢啲佢60元，陳璧君就話。你即刻將佢提到360元，那個古仔係咁樣嘅。當然佢去到汪毅政府就唔止呢個價錢嘅啦。 哦，即係嗰個係漢奸前奏嚟嘅。 喺香港辦報紙嘅，即係總主筆嘅身價，去到汪毅政府咧，佢有三個身份，一個係汪精衛嘅代言人，第二個咧係頭先。阿詹生講過嘅，嚇係佢哋自稱國民黨嘅。佢話蔣介石個國民黨已經衰咗啦，我先係國民黨啊，汪精衛啊。佢係國民黨汪記國民黨嘅政府嘅中央宣傳部次長，即係大家知道次長呢個係民初嘅呢個官職。同而家我哋印象中嗰個副部長咧係唔同嘅，因為副部長可以好多個啊，特別係北京嗰種副部長咧可以多到10個8個都有，次長就係次長，唯一嘅。但係次長嘅二把手咧，你要搞清楚，佢係按清朝嗰啲官職嘅官制，佢唔係總長嘅屬員。 即係知州通判。 我不是你的屬 平頭的老闆， 你是大過我，但是我都是這個中宣部的主官，即是當時好像那些 侍郎啊，你如果是咩副部侍郎、兵部侍郎， 嗯， 那些不是尚书的属员嚟嘅。 清朝啊，清朝就是咁。 咁啊，即系为咗解释，即系呢个次长的身份不是副局长咁简单啊。仲有一个身份咧，系行政院的法制局长。呢、這个我哋而家唔得闲讲清楚啦。听完新闻以后，我哋继续再讲张爱玲感情世界。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下个月发表，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不赞成全民再派消费券，认为经济已经逐步复苏，质疑是不是需要将有限的资源硝烟花式这样派发。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消费券是逆周期措施，注入经济刺激消费，但是本港已经脱离经济萎缩，农历新年期间食肆畅旺，加上赤字大，政府储备大减，市民收到消费券亦都只是搭公共交通工具，帮衬超市和食早餐，对经济帮助有限。他认为资源应该帮助最有需要的人，例如综援出商粮，公屋免租一个月。叶刘淑仪认为帮助经济最重要是全面通关，又说内地海啸式的疫情已经过去，相信专家会研究几时适合取消核酸检测。大围富家花园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一个人不适送院。凌晨近1:00，警方接报现场一个单位有人在燃点香薰蜡烛期间引发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一个44岁的女子吸入浓烟不适送院，火警期间大约285人要疏散。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竞逐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首次出席竞选活动，声言明年大选是拯救国家的机会。特朗普先后到访其中两个最早举行总统初选的州份，分别是新罕布什尔和南卡罗来纳州。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向一批共和党人强调，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美国需要一位准备好由第一日就开始行动的总统。他又讲到俄乌战事，说自己的性格会令到美国远离战争，如果他是总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零，即使是现在他亦都能够在24小时内解决问题。以巴局势持续紧张，东耶路撒冷连续两日发生枪击事件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会强烈和迅速回应，并且寻求以新措施来打击恐怖主义，强调并非寻求升级局势，而是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以色列警方说，新一宗枪击发生在东耶路撒冷旧城区外的大卫城遗址附近，一个13岁巴勒斯坦少年持枪袭击5个路人，打伤其中一对父子，一个持枪的遇袭者开枪击伤枪手，所有人被送院救治。以色列军方说将会加强在约旦河西岸的部署，警方亦都已经下令全国警力提高警备等级。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寒冷，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3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 深居 剧里面原汁原味地继承了小说文本的文学性，将上海生活的多个方面纳入剧集里面，形成了浮调叙事。电视剧同时以更强烈的戏剧冲突承托起上海体验，特别是以住屋这个兼具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象征的关键词为核心，串联和勾勒出上海百态。 国剧八三零，深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市民对预算案有乜嘢建议呢？听众梁小姐， 做家庭主妇咧，先生少出入，家用就少咗啦。点解唔派消费券咧？等我哋松动啲。 直先生， 消费券咧派俾市民就唔应该用嚟交服租、电费、水费，就刺激唔到消费嘅。 李先生， 综援长者津贴几年都攞咗半个月啦，今年复翻一个月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我哋继续讲张爱玲感情世界。跟住头先我哋所探讨嘅问题咧，有一个就话胡兰成系咪汉奸咁样？咁呢个问题咧，要分两种角度。一种角度咧就系今天。已經抗日戰爭結束了七十幾年了，而家講說話的人不是身歷其境了，咁樣佢會有一個睇法。 疏離啊， 有一個睇法。仲有一個咧係叫做歷史性嘅睇法，即係將你擺在當其時四十年代中日軍侵華時間。嗰個陣時嘅中國人，嗰陣時嘅中國人嘅情懷同埋佢哋判斷，咁啊舉兩個少少嘅例子，一個係大家好熟悉嘅喺香港做過好多年戲嘅薛覺先。 嗯， 薛覺先咧，佢喺日佔時期咧，一開始走唔甩嘅，後尾先走甩嘅。咁佢未走甩之前咧，曾經日本仔。在香港就組織了一班藝人去廣州參加這個廣州的汪偽政權的周年紀念活動。咁啊，當其時日佔香港，整啲藝人去，我諗都冇乜邊個可以唔去嘅啊。咁就係呢件事，就去了廣州參加這個活動。即刻重慶方面的報紙就將他們稱為什麼呢？叫落水藝人。 嗯， 即是這些是已經落水的。 即係呢個係一個當時嘅一個判斷嚟嘅。即係你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去參加呢種慶典， 嗯、 你嘅身份落水藝人。仲有一個例子咧，就係、是、當時喺北平做京戲嘅相當有名嘅馬連良。馬連良因為做京戲，可能香港啲朋友就唔係咁熟啦。 嗯。 咁馬連良咧，佢喺北平做京戲嘅時候咧，魏滿洲國就請佢去沈陽做戲。咁本來係一個文化上面嘅事啫，但係佢都知道牙煙嘅，因為魏滿洲國嗰陣時係擺明同中華民國係對立噶嘛，即係其實日本侵華戰爭咧，唔係七七開始，而係九一八開始噶嘛。咁啊，九一八已經割咗成個東北，就後尾仲成立咗個魏滿洲國，但係後尾咧啲人氹佢，一個氹佢咧就話。喂，呢啲同政治無關嘅，啊，而且出動到回民嗰個穆斯林嘅宗教嘅組織， 哦， 即係東北嘅。 馬連良係 回教嘅， 回 教 嘅， 係。佢咁樣嚟通過宗親、通過宗教、通過民族嚟嬲佢。再有一個咧，就即係撐少少嘅啦，就係利誘，係鴉片煙。东北的鸦片烟是有名的。 嗯 啊、那即马连良就好这口的、啊、当时不少艺人都好这口、啊啊。再重金等等他就去了做戏。但是这个做戏就将他编入了庆祝这个魏满洲国的又是周年纪念日。就是这件事当时回到来呢就水洗都不清。到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因此入狱，汉奸啊！即系人哋魏满洲国庆祝，点解你去帮佢粉墨登场，去同佢歌功颂德咧？啊，同佢歌舞升平咧？嗰呢条线啊，今天嘅人你可以去评判佢啊，言论自由啊，学术自由啊，但系当时无可争辩，呢条线就系、是。漢奸咁啊！此其一，即係胡蘭成咧，好多人都知道。頭先我所講嘅，佢喺呢個汪偽政府所做嘅嘢，同埋所做嘅官，但係好少人知道，佢不但係一個漢奸文人， 嗯， 而且係一個漢奸特務。呢一段歷史咧，不可不講啊！呢段歷史咧，就係、是、已經。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啦，已经。 嗯。 啊，当其时咧，胡兰成喺汉口，喺武汉，佢喺嗰度办报纸。但佢做咗一件咩事咧？佢就走到去当时驻军啊，系汪伪嘅驻军二十九军，佢去揾呢个军长，叫周平凡。佢碎佢兵变，佢话你唔好投降， 吓、 你而家拿住呢几万人，你喺武汉独立成立一个割据嘅地区性政府，吓、咁同埋咧，你呢支魏军啊，要同一啲唔甘心投降嘅日军结合埋一齐。咁嘅戰鬥力就強啦，就抵抗呢個中國軍隊收復武漢啊！佢係做呢件事嘅，當然佢係一個文人，點解佢會去做呢個咁嘅特務嘅事咧？當然後邊咧係有日軍嘅，有日軍嘅嗰啲少壯派同埋嗰啲叫做抵抗派或者叫做咩激進派都好啦啊，係佢哋支持，即係佢哋。呢班日本仔唔想投降，想再打一打，即係佢認為喺我周邊嘅中國軍隊唔係點叻啫，不嬲都係我打佢嚇、啊。就呢件事，如果仲唔可以定胡蘭成係漢奸嘅話咧，我都無話可説。 马老师咧就好坚持呢个问题咧， 唔系坚持，系呢个系原则嚟嘅。 我想讲嘅咧就系话咧，定啊胡兰成为汉奸咧，主要系国民政府，而阿胡兰成后来咧，佢喺日本逃亡咗一段时间咧，佢就1970年咧，佢就去咗台湾咧，喺台湾好欢迎佢，请佢个演讲，已经唔将当佢当系汉奸啦。当佢是日本嚟嘅朋友，其实我觉得从政治嘅角度咧，政府点样谂咧，有佢必须嘅。即系国民政府如果佢唔将佢定为汉奸咧，佢喺法理上咧，佢冇办法咧去征召佢。但系咧，当个政治 咧，台湾嘅环境系好奇怪嘅。台湾有好多人仲系好骄傲自己有一个日本姓氏嘅 皇。所以你话唔话佢系汉奸呢？其实如果就是你刚才这样讲呢，就跟老百姓角度都有问题。但今天我们讲张爱玲感情世界，你定了胡兰成汉奸呢，亦都难怪很多人将张爱玲视为汉奸婆。 你讲得啱嘅，我们今天讲的是张爱玲的感情。所以其实胡兰成是不是汉奸呢，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我就想讲的反而是色戒呢，其实应该以前未必是张爱玲好即最重要的作品。 绝对不是。 但是呢，张爱玲很得意的就是她的作品呢，你看她的作品的时候电影感很强。即是譬如由她什么香炉，第一个香炉。 第一炉香 沉香。第一炉香入面已经有很多些蒙太奇的描写的手法。但是呢，很多张爱玲的作品呢拍做电影呢又未必是那么成功。反而色戒咧，呢、這个短短嘅短作品咧，喺李安嘅手中咧，就变咗一部好好睇嘅电影啦。麻烦好， 我觉得咧，即系话嗰啲几套电影咧，就特别系啊李安呢一套啊，其实佢系将爱玲原著啊嗰个精神咧，佢系将佢更加咧系凝固啊，佢嗰个递进性咧好强，佢俾到观众咧好多讨论嘅空间。咁呢啲呢其他小说，譬如李安许安华拍嘅嗰套，係即係你会睇落去呢，佢就係忠于原著，但係呢佢唔係电影感唔强。 我觉得我成日觉得张爱玲同 Agatha Christie 有啲似，就係佢作品呢尤其是佢年轻就出名。佢作品嘅受眾性咧，好尤其是年輕嘅作品嗰陣咧，佢作品嘅受眾性好大，因為一來電影感好強，二來咧佢入邊講嘅嗰啲符號咧係好吸引人嘅。譬如張愛玲咧，諗起佢嘅故事就係一個著旗袍嘅女性啊，喺上海啊、香港啊，好 好 異國情調啊、東方主義啊，同埋即係佢入邊。張愛玲的故事和 Agatha Christie 的故事都是講緊啲咩？講緊一啲，尤其是早期的故事，都是講緊一啲啊有錢人的生活啊，男歡女愛啊，跟住紙醉金迷啊，跟住中間好像有少少 Agatha Christie 有啲偵探小説啊，所以好吸引人啊！所以呢個係點解大家會覺得即係咁多大眾會中意嘅原因？但係係咯。 剛才阿詹生所說胡蘭成在70年代在台灣那裡呢，你是說了一段沒有說一段，你說他曾經在台灣教過書這一段，你沒有說到後來台灣的文化人和民眾群起而攻之，最後當局不得不遵循民意將佢趕出台灣， 請走，請佢走。 係，你要搞清楚呢一點。第二點咧，就係當其時嘅中國人，佢唔能夠接受話胡蘭成有咁樣嘅漢奸嘅官嚟做，有咁樣嘅漢奸事嚟做，甚至做咗漢奸特務咁樣嘅事而忘記。當然忘記係人嘅。呢、这個習慣嚟啦，特別係今天嘅人啊，包括即係唔係夠老，有100歲嘅人，能夠喺40年代呢、这個抗日戰爭當中感同身受，佢當然就有佢覺得即係嗰陣時離我哋太遠啊，我哋仇恨日本侵略者，仇恨唔起嚟。咁嗰啲我哋唔去評價，我哋只係評價 當時他們所做的事就是漢奸的行為。 嗯 啊、至於張愛玲是否漢奸婆那些，我們不會因為他跟了哪個男人就來株連九族， 嗯、 就不一定是這樣做。啊、但是看他作品，兩位剛才都提過，就是張愛玲他的核心作品都是那幾年。 嗯 啊第一炉香啦，啊，倾城之恋啦，心经啦，金锁记啦，等等，即系包括呢个色戒，当然色戒唔系嗰阵时写作嘅，但系色戒所写嘅时代就系嗰个时代， 嗯， 啊，咁总嘅嚟讲，呢啲文学作品，佢如果從感情世界上面嚟描寫咧，正如海林所講咧，係相當細膩嘅， 嗯、 啊，即係有佢嘅風格。咁喺呢個文壇咧，佢亦都有一席之地。如果唔係咧，佢好奇怪嘅。1950年，中共解放以後，張愛玲可以參加呢個上海第一屆文代會嘅。啊，當然佢以筆名參加嘅，我唔知道中共係糊塗咗定係點，定 係 唔介意，我唔理佢啦。總之佢係參加咗呢段嘅。但係咧，從佢嘅作品又翻到色戒呢一個古仔，即係李安後尾點講唔關張愛玲事啊，嗰啲係你嘅事啫。但係佢嗰萬二字小説咧，就係、是、反映咗一個故事情節，點樣咧？就是當時軍統局，即是國民黨軍統局要暗殺一個大漢奸，咁啊軍統局咧就利用一班熱血青年、愛國青年去做呢個動作。咁呢個女主人公咧，佢就負擔一個隱辱負重啊，要去色誘嗰個大漢奸，從而咧獲得佢嘅行蹤。嚟到通知呢個徐奸、坐奸團啊，去打死佢啊，就係、是、一個咁嘅故仔。但係咧，就喺呢個關鍵嘅嗰一秒鐘，呢、這個愛國女青年就做咗叛徒，就通水等呢個大漢奸逃走咗。個故仔就咁簡單嘅咋，所以叫萬靈字啊嘛。 嗯 咁你整幾場床戲嗰啲係李安嘅傑作啊，嗰啲另外一件事係一個商業行動啊。但係呢個故仔就係咁樣嘅故仔，就係、是、一個愛國女青年愛上咗大漢奸，而背叛咗佢嘅任務。咁啊，最後仲有一句説話咧，好過癮嘅啊，即係胡蘭成喺唔係胡蘭成係呢個漢奸。 叫易先生， 易先生處決佢嗰陣時，啊，係有過一個感情嘅一個糾結嘅。佢話呢個易先生係 佢嘅下屬問佢先， 佢係愛佢， 嗯， 啊，即係佢知道呢個女仔愛佢，如果唔係唔會通知佢走佬。佢亦都中意呢個女仔，啊，所以佢嗰句名言就出嚟啦。佢話雖然佢即係下令勾決咗佢。槍斃，但係咧，佢話呢個黃小姐咧，生係我嘅人，死係我嘅鬼。誒呢句真係好鬼精闢啊！好多呢個文學研究嘅人員咧，喺呢度都做咗好多文章出嚟。 呢、這個其實就係可能係反映作者嗰個主觀嗰個意志喎。 你講得啱啦。 啊，但係咧，我哋睇到咧呢個故事咧，即係有啲人咧就將呢個故事咧上綱上線咧，到張愛玲咧嗰種愛國情懷。其實咁樣睇張愛玲，我覺得睇低咗佢啦。 張愛玲愛國點愛國法？ 即係佢就想講呢一個坐更呢個故仔啊，反映出咧嗰啲民間或者嗰啲大學生嗰啲熱血啊嘛。咁但係咧呢個其實係好粗淺噶嘛。實際上嗰班大學生做呢啲嘢咧，即係如果你睇下李安套戲都睇到嘅，即係表現得好就係嗰啲大學生咧雞手鴨腳嘅，啊佢先將一個頭目殺死嘅時候，嗰個過程都係亂七八糟，幾乎失敗。 到後來佢哋會失敗，因為嗰個軍統局已經接手啦嘛，嗰啲特務接手就埋伏喺嗰個珠寶店嗰個附近嗰度。如果當時嗰個故事裏邊嗰個黃佳芝咧，佢冇出聲叫嗰個易先生走咧，就係差個一兩秒鐘嘅，可能半秒鐘，佢跳到上車就飛馳去啦，咁啊走咗。但係成個故事本身咧，係有好多評論家都話咧，嗰、那個寫佢哋呢一種行刺嘅任務咧，其實好兒戲嘅。所以依個咧，只不過係作者咧借嚟咗個框架，愛嚟表達咧佢同埋嗰個主人翁。嗰、那個易先生所影射嘅個人物，可能就係胡蘭成之間嘅實際感情，佢係到對佢一生呢個感情嘅一種回答啊！因為民間好多人干擾佢，佢都逃避啲人去打擾佢，問親實問胡蘭成嘅，咁啊嗰個騷擾好大啊！唔知道會唔會係咁樣？ 我覺得張愛玲英文有個字，其實中文成日都冇乜點樣翻譯得好好，英文叫 arrested development， 即係發展受阻。我覺得張愛玲其實佢嘅性格係奇怪嘅，佢愛唔愛國我唔知道，我只係覺得佢，反而我見到佢愛好多市井嘅小文化。你見佢寫小説同佢寫佢寫散文咧，好唔同。佢寫散文嗰陣咧，你又覺得佢咧可能比較好似一個外國青年咁樣，但係你見佢寫小説咧，就寫得好糜爛。佢，我覺得佢愛唔愛國真係好難講。我反而覺得佢愛錢，我覺得佢係佢年輕嗰陣咧對市場學好了解，即係譬如佢寫《傾城之戀》咧，佢寫白流蘇，其實佢之後都講，其實依個女人應該係三十幾歲嘅。不過如果我寫佢三十幾歲咧，可能讀者咧就唔會中意睇嘅，所以佢就將佢定為二十八歲。即係我覺得佢幾。年輕嗰陣，其實佢幾識得去操縱市場，去賺錢。 係咪市場觸覺好好啊？ 隨波逐流啦，同埋即係你見佢寫散文咧，佢知道佢嘅受眾咧係一啲高知識分子，佢可能係應該係男人睇嘅，因為佢登嗰啲雜誌咧就係依啲地方。佢寫小説啊、短篇作品咧，佢知道咧。睇嘅人咧就應該係啲女性，咁佢個寫嗰個方向咧完全唔同咯，你見到好似有兩個人咁樣，所以到底由佢嘅作品可唔可以定到佢係咪一個愛唔愛國啊？到底佢係一個咩人咧？其實真係不得而知。 冇錯，不過所以咧，我覺得張愛玲咧筆下嘅作品咧係有好世故嘅一面嘅。即係好多大家咧都接受嘅世故嗰啲情懷啊、物欲啊咁樣啊，咁但係咧佢自己嘅佢個本人啊，我感覺咧就覺得張愛玲咧有一種特徵就好高傲，即係佢係好成日用一種居高臨下嘅嗰個眼光咧去睇呢個世俗，呢個係一個矛盾嘅情況嚟嘅。你可以話佢喺佢筆下咧，佢調和得好好。但係亦都可以話咧，其實佢同真實嘅人生咧，佢係脱軌嘅。此其故咧，佢長期都係一種嘅躲避。然後咧喺感情生活上高咧，佢係需要有一個領路嘅人或者係保護佢嘅人，所以佢就好容易傾向咧。好奇怪嘅喎，佢三段感情啊，有啲人話三段，有啲人話兩段，都係比佢年紀大。嗰、那個賴雅咧，那個美國人咧，仲好似大三十歲咁多， 十八歲。 十八岁啊， 十九 赖雅喎， 十九，佢系三十五加五十四， 即系十九年 加五十四， 十九年都好大啦， 我可以做得老豆啦。 比起胡兰成仲再大啲， 胡兰成都大十几岁， 十四五年啫嘛，好似胡兰成系咪啊？佢三十八岁遇到佢嘅，唔系佢廿四岁， 胡 兰 成系零四，张爱玲系二零。 2004，咁咪十六年咯，系嘛？有十六年，其实点解佢会咁？后尾仲有一个咧，好似佢写剧本嘅时候啊，改编《倾城》，倾过《倾城》咧，拍电影咧，识得一个导演咧，叫做 桑 湖啊，桑湖啊，我睇佢张相咧，系一个敦厚老实嘅款啊，同阿胡兰成好唔同。胡兰成嗰张相咧，好城府好深嘅个样，好蛊惑嘅。啊，賴雅咧就好典型嗰啲現代學者嘅款啦，年紀好老啦，三個唔同，但系三個都係比張愛玲當時係年長好多。點解會係咁咧？ 仲有張愛玲咧，後尾就係隱居數十年噶嘛。賴雅死咗之後，由六七到九五咧，接近三十年都係隱居嘅。 嗯， 應該冇三十年。賴雅死已經係七十年代， 七幾年係啊，係佢七幾年，佢應該由，但係佢應該係五。是五幾年開始就冇翻過，冇翻過嚟亞洲係嘛？ 佢五年去美國噶嘛，五六年識、 哦、六幾年嚟過香港係嘛？好似 佢嚟香港都話七十年代去台灣，佢、去台灣佢又唔成功啊！即係啲人話佢啲文筆點樣犀利、啊、即係台灣就唔會認可，因為佢幫台灣係寫咗嘢嘅，係唔合格啊！ 哦、 人哋唔收啊！啊！呢時間唔夠，我哋一陣先可以講就話，到底 聽緊就聽聽 啊！呢、這個張愛玲佢嘅文學水平去到邊一步？ 好。 三个人死亡，超过三百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昨晚九点几，镇央位于西亚塞拜疆省霍伊市附近。有应急官员透露，一些受灾地区正在落紧雪，气温好低，部分地区停电。霍伊市附近今个月18号亦都曾经发生 5.8 级地震，造成几百人受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寒冷，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3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啦。而家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就去到波罗斜，去西贡方向的龙尾就在康湖居。咁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啦，火警完成咗噶啦。而家四美街来回方向介乎六合街同埋彩虹道之间系全线封闭，而五方街同埋彩怡里亦都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呈祥道就有个道路工程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介乎明爱医院和尔登豪庭之间的快线，同埋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假山花园和至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的快线封闭，经过的时候敬请留意。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机可以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恭喜发财，一台祝你新年快乐！ 我系开心日报林超荣，兔年嚟咗咧，祝大家风生水起，万事如意，大事化小，小事化 happy， 一切随缘随喜。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转身，祝你动若脱兔，新一年透气人嚟。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वा व्यक्तियों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ओ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मनोनीत जनतक अते प्राइवेट क्लीनिका, कई सरकारी अस्पतालों विच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जा प्राइवेट डॉक्टर ना मुलाकात करके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चुने हुए स्थानों ते कुछ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लिए उसे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उपलब्ध हैं। COVID-19 टीके गंभीर मामले अते मौतों नु रोकने लिए बहुत प्रभावशाली हैं। जेकर तुसी अजे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है जा टीकाकरण का कोर्स पूरा करना है तो था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टीका लगवाउन अते सिफारिश कीतियां सारियां खुराकां नु पूरा करन लई उत्साहित किया जाता है। होर वेरवियां लई कृपा करके www.covidvaccine.gov.hk ते जाओ।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了，我们继续讲这个张爱玲的感情世界，但是要讲一讲个电话1872311，或者可以啲听众咧请佢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我们接听电话，一起睇睇呢個張愛玲感情世界係點樣去講。頭先補充一句就係、是，即係張愛玲曾經喺呢個台灣方面咧求職， 嗯， 即係50年代佢落咗香港一輪，咁、嗯、主要係幫呢個美國新聞處駐港嘅辦事處工作啦，啊，咁嗰啲。一陣先講啦，就係講佢喺1961年去到台灣，曾經想求職嘅，但係唔成功，因為佢寫呢個劇本啊，《紅樓夢》係為台灣嘅呢個文壇寫嘅。咁、 嗯、 大家都知道佢係由《紅樓夢》起家噶啦，嚇細細個靚妹仔咁啊寫呢個《紅樓夢》續集啊，諸如此類。即係佢喺《紅樓夢》上面咧，亦都用咗好大功夫嘅。後屘去到美國都做一啲翻譯工作， 嗯、 但係佢為台灣寫嘅呢本劇本《紅樓夢》咧，佢喺縮喺香港一間好細嘅嗰啲咩十平方米嘅嗰啲咁嘅屋仔度，喺屈喺度寫咗5个月。好用功，但系呢啲个剧本咧、嗯，台湾都唔用，所以就揾唔到食、 嗯、 啊。咁啊，至于人哋点样评价佢嘅文学水平咧，嗰啲另计啊。只系讲咧，张爱玲嘅感情世界咧，除咗佢即系夫妇之间嘅感情世界，或者男女之间嘅感情世界之外咧，仲有好重要嘅系父母、 嗯、 对父母嘅感情世界。咁我哋睇到事實咧，就係、是、開始咧係父母對佢啊不怎麼樣，咁啊結尾佢啊對父母不怎麼樣啊呢一段即係清官難斷家務事啊，但係佢父母嘅身世都相當顯赫嘅，佢可以算係明二代、明三代，甚至明四代。李鴻章嗰個明四代已經講咗啦，係佢嘅。曾外祖父，佢系外曾孙女， 嗯， 曾外孙女，咁啊，佢个阿爷都好巴闭嘅，张佩麟。张佩麟咧就系、是、翰林四奸啊，即系当其时，19世纪60、70年代嗰阵时咧，清政府系相当腐败啦，吓、嗯，咁啊。當時佢翰林咧同御史呢兩個官職咧係有權去彈劾啲大官嘅啊。咁張佩麟咧，佢進士出身之後， 佢進士都相當高嘅，考到第七名，一二三名係狀元及第啊，四五六七咧就係進士及第嘅第四名。咁啊，兩千幾嗰人考佢都相當高，佢嘅文筆同埋佢嘅即係文作思維啊，即係嗰啲水平係好高嘅。咁佢做翰林嗰陣時就即係勇於搏擊時政啊。咁啊，升官，做到即系侍读学士，即系有份起草诏书，同埋教啲皇帝仔点点读书。咁佢即系文化水平系好高噶啦。咁后屘做到咩咧？做到钦差大臣。喺呢个中法战争当中咧，佢喺即系马江水战当中四个统帅，佢系之一。一个就是敏捷总督啊，一个就是呢个福建巡抚啊，一个就是呢个南洋大臣，即系南洋大臣系掌握住嗰个南洋舰队嘅，同北洋舰队系遥相呼应嘅。咁佢系作为张佩麟系作为呢个钦差大臣，署理船政大臣，即系对呢个中法战争系有决策嘅。咁但系衰咗啦，佢亦都系一个书生，佢又唔识嗰啲嘢嘅，咁啊衰咗啊，充军发配，后屘翻到嚟咧，李鸿章赏识佢就嫁咗个老姑娘俾佢，即系李鸿章个女，即系好老噶啦嗰阵时，按照廿几岁，头先阿海林话斋，嗰、那个卅零岁嘅女人话怕自己认老认廿八岁，28岁我哋就叫做少女啦，可以叫做卅五岁都结清啦。嗰阵时28岁18岁唔嫁都已经好即系好急噶啦。咁啊嫁咗个老女廿几岁俾张佩麟，当然张佩麟系俗言啊，佢丧咗偶。咁张佩麟都算系历史上面一个啊，系一个人物啦，甚至系一个抗法嘅人物啦。咁但系死得早，因为张爱玲对佢系冇直接嘅接触嘅，但系家学渊源，屋企留低好多书啊，有古董啊、文物啊等等。所以佢个老豆咧，张爱玲个老豆就系真系败家仔嚟嘅，二世祖到唔幸嘅，一生无成。除了呢個食鴉片、納妾、嫖妓啊之外咧，一無所長，一無所好啊！但係咧，佢對張愛玲仲係有影響嘅，因為佢又家學淵源，有啲文化底喺度，從細抱住佢喺度啊，同佢傾《紅樓夢》啊，諸如此類呢啲中國歷史嘅典籍，所以張愛玲嗰個國學嘅底子咧，應該講佢老豆係啟蒙老師嚟嘅。但系因为佢父女冇法子和啊，点解咧？就因为佢阿妈八辈，佢阿妈唔系等闲之人， 官三代系咪啊？ 佢阿妈嘅老豆即系张爱玲嘅外祖父咧，系湘军嘅将领嚟嘅。一个咧就即系地位系高嘅一品，第二个你知嘅啦，湘军贪污嗰啲打仗。家財萬貫，所以 所有都貪污佢哋 啊！所以對有得貪做乜唔貪啊？特別係喺嗰啲封建時代，貪污冇人管到佢，係嘛？又冇民間監察，一定貪啦。咁張愛玲個外祖父咧，係俾咗一筆好豐厚嘅陪嫁俾張愛玲個阿媽嘅，但係張愛玲個阿媽咧就縱壞嘅。縱壞嘅，直頭就即係拋夫棄子， 出走挪拉。 抛夫弃子，喺张爱玲几岁嗰阵时，同埋佢细佬仲细嗰阵时，就已经抛夫弃子，自己走咗去周游列国。咁啊，最后离婚。张爱玲个老豆咧，就叫张子怡，弓长张唔系立早张，佢个志向嘅志，唔系即系子女嘅子。是三点水一个根嗰、那个仪就唔系嗰个心台仪。咁呢个张子仪呢就父女不和。所以呢到佢老豆死佢老母死佢都冇奔丧嘅。咁如果按照中国嗰个传统喂即係父母丁忧系好大件事㗎嘛。咁佢连奔丧都费事奔丧。所以你如果讲感情世界呢系正如海林所讲，佢系好奇怪嘅。佢 其實係接受咗佢父母嘅好多嘢。你喺佢身上會睇到佢父母嘅一啲影子。啊，你話佢頹廢又好，話佢即係貪慕虛榮又好，啊點都好，佢都係嗰啲大家閏秀咁出嚟嘅。但係佢又反叛啊，所以呢啲嘢都反映喺佢嘅文學作品裏邊。 佢張愛玲佢媽媽嘅晚年嘅境況同張愛玲幾相似，佢媽媽係喺倫敦鬱中係啦，咁佢張愛玲亦都係客死異鄉啦。咁張愛玲，如果你睇小團圓入邊嗰個版本係真嘅話咧，張愛玲嘅媽媽嘅出生咧都好奇怪，因為佢出生嗰陣佢好似係三姨太生嘅，咁而生嗰陣咧如果出面已經有人在等緊，如果生出嚟呢個唔係仔咧，就要就佢哋就可以嚟侵佔財產。咁如果喺小團圓入邊寫，我記得嘅就好似話佢係寫到，因為張愛玲嘅媽媽理論上係有一個龍鳳胎嘅細佬，但係喺小團圓入邊所講咧，就係話其實呢個三姨太生落嚟咧，淨係得佢媽媽嘅啫，係臨時出去咧抱咗個窮人家嘅仔翻嚟充當呢個細佬。咁樣先救咗依家嘅財產，咁到底係咪咁啊？就唔知道，但係起碼咧可以知道咧，張愛玲嘅媽媽屋企都幾亂下。但係官家嘅屋企咧，好咧就係好在你有個顯赫嘅家世，你都身邊周圍嘅人亦都會話俾你聽，你唔可以辜負咗你屋企嘅依個，你唔可以 家世， 你係啦，你一定要對得起你嘅列祖列宗。雖然。我哋见到就系话张爱玲其实细个嗰阵，佢爸爸冇同佢讲过佢自己嘅身份系点样样，冇同佢讲李鸿章，冇同佢讲任何嘢。但系官家嘅做法就系、是、你会见到好多清规戒律嘅，身边周围好多人会同你讲，你咁系唔做得嘅，我哋屋企唔做得，人哋做得我哋屋企唔得，你咁系要点样样？呢啲嘢系一定会喺佢身上有潜移默化嘅。好咧就系话。你見佢喺個作品度，你會見到好多呢啲係混元天成嘅，佢自己根本就會知道，佢亦都唔會知道佢幾時知道，但係身邊周圍漸漸會滲入佢骨入邊。但係唔好嘅地方就係好多嘢，佢覺得佢唔應該做。佢依股高傲咧，我覺得佢年輕嘅咧，你見到佢抬住個頭去影相，我覺得一佢覺得佢要對得住佢自己嘅家世。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聽佢中學同學。嗰、那個評論佢就係話，其實佢好窮啊，佢著啲衫好邋遢啊，但係又要改到古古怪怪啊。個原因就係、是，其實我覺得佢有少少似即係啲小動物要充當到自己好似好大隻咁樣， 撐起上嚟啦，將啲羽毛撐起上嚟。咁你頭先聽阿馬 Sir 啊，或者阿海林咧講到咧佢受父母嘅影響呢點咧，我想即係我好同意啊，因為咧。其實佢有，即係佢係好反叛，佢父母係有嘅。啊，佢父母咧係虐待佢啊，甚至打佢咧都係有的。但另一方面咧，張愛玲細個時候嘅創作咧，基本上佢都請佢父親去睇，佢背唐詩啊嗰啲咧都係請佢父親咧嚟監督。然後咧，佢媽媽去咗歐洲留學翻嚟咧。就將喺歐洲學到嗰啲嘢，佢媽媽學得唔知好唔好啊？啱啱阿海林補充啊，咁啊又去教俾阿張海玲啊張愛玲，所以咧其實佢同佢父母咧既有如母之情，但係亦都有對覺得佢父母咧係疏忽照顧佢啊，或者咧係對佢有多少嘅凌虐啊，佢係有反叛。所以到佢十几岁嘅时候咧，就经常咧同佢父亲啊，同佢母亲咧有好多嗌杀，以致到咧张爱玲自己咧最后都想话去英国读书。啊，后屘又听讲话佢考到奖学金啦，一啱啱就系太平洋战争啱啱爆发，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咧，佢同父母之间嗰个感情世界咧，即系双向嘅，有正向嘅一啲嘅收获咧好多，所以佢亦都有眷恋之情。咁然後五零年代咧，佢父母相繼病逝啦。咁然後佢就係毅然決然咁咧出國啦，就去美國嗰度定居。似乎嗰次去美國定居咧，佢就係立下咗個決心，就唔翻頭嘅啦。冇想到後尾又要去台灣，又嚟香港。喺香港咧，佢仲同香港嘅一位文人咧係好相熟嘅、哦。往後好多來往都係靠佢嘅、哦。 嗯， 好似喺美國，佢其實後屘喺美國做嘢咧，佢喺大學嗰陣個評價都係格格不入嘅，因為佢中意夜晚做嘢。跟住，但系美國就美國呢啲嘢好死咕咕嘅，即系你日即系你翻工， 即系佢人際關係都好疏離嘅。 所以佢系俾 Berkeley 大學炒咗魷魚啊，所以呢個亦都系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 佢同賴雅嗰段婚姻咧，11年咧，大家都好奇怪。當其時佢35歲，風韻猶存啊，個賴雅咧就已經係窮困老倒。生活不能自理，雖然只是54歲，但是已經2次中風。同個賴雅同埋佢嘅作品咧係不受社會接納嘅， 即係美國社會不接納佢係咪？ 唉，睇下梗係美國啦，同中國有乜關係啊？咁所以咧，佢同賴雅相識咧。喺嗰個叫做咩創作營啊，定係乜鬼嘢？即係我覺得都係難民營嚟嘅啫，即係收留嗰啲即係無衣無食。因為賴雅嗰陣時固定嘅收入就係$52一個月嘅救濟金，係不足以呢個衣食住嘅。咁啊，唯有住入咗嗰個創作營啊，叫做文藝營都好啦。咁張愛玲啱去到咧，亦都係美國新聞處駐香港辦事處幫佢安排去美國生活。咁啊，佢啲脾氣亦都唔係幾和得人啦。人哋美國人亦都唔係幾欣賞佢嗰啲文學啦，亦都唔識睇啦。所以佢兩個咧，點解喺嗰度會加個又老又病又殘又冇錢？咁樣嘅美國人呢，咁我諗就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呢，即係啲人會諗點解佢喺香港又搵唔到食呢，喺台灣又搵唔到食呢，即係呢啲都係中華文化有底韻嘅地方嘛，佢都有返唔上下，點解唔接納佢呢，搵唔到兩餐要去美國呢。所以佢係帶住呢種情緒係不堪回首，佢喺美國雖然即係都可以接觸到華人，但係佢唔會去擲偶，去依附啊，可能或者去依附一個老嘅中國人，因為佢係唔想人哋提起佢嗰段過去，佢最輝煌嘅43年到45年，嗰啲即係同喺美國咁樣嘅淪落係嗰個對比咧。只有即系賴雅呢啲美國佬唔 care 啊， 關我咩事啫？即系有個後生女咁啊，掂曬。而且咧，你話佢對賴雅嘅感情咧，我啊真係不敢恭維啊，因為賴雅又要同佢同居，甚至結婚，又要佢大肚咧，要佢墮胎，話即係我哋根本就自己養唔活你，你仲養仔，你真係開玩笑，即係。感情上面咧，我谂就真系好难去讲佢呢段有咩感情啦。咁至于佢最后嗰20年孤苦伶仃，系佢性格造成嘅，应该系即系佢唔单止系婚姻，甚至系交友，都好鬼难， 都系疏离嘅。 你睇佢嗰幅标准相。按照今日嗰啲後生嚟講，直頭就串串工， 冇錯冇錯， 無下無塵咁樣， 俾人一種印象。 其實個內心咧係好脆弱嘅，即係好 玻璃心， 好希望得到人哋認可啊！最好就即係簇擁住佢咁啊，就最好啦。但係冇可能嘅，到佢晚年，佢本人同佢啲作品都唔受歡迎， 非常可憐啊！ 所以佢感情世界咧就唔能夠離開呢一樣。即係佢嗰幾大名著啊，就同佢即係家庭父母有關係啊。你話嗰、心經講戀父噶嘛，咁呢個就有佢自己嘅影子喺裏邊嘅。個金鎖記咧，就個母親對個親生兒女係摧殘嘅。咁又有佢嘅影子喺裏面，所以你如果即係研究張愛玲嘅感情世界咧，從佢嘅作品入手咧，應該係一個好嘅渠道。 冇错。佢晚年好似都听讲话佢过身嘅时候咧，几日都冇人知嘅。 六日 冇人知，仲有 佢离群索居啊嘛。 恐怖就系佢个索居个索咧。 你个房东唔系臭咗佢，都唔会去。可能佢都唔中意人嚟嚟打搅佢。 房东都话佢怪人嚟嘅。 怪 啦，同埋佢，我觉得亦都有少少，佢喺美国嗰阵想做嘅作品，又有少少生不逢时嘅。佢嗰阵嗰个年代，佢其实佢想翻译海上花。嗰阵嗰个年代，如果翻译呢个 Shanghai Flower 咁样，可能好多人会睇。但系佢偏偏要好深入咁去翻譯，而佢想翻譯係唔知好似 the 先生 sister 咁樣，即係先生啊！佢想帶出呢樣嘢，就令到人哋當時美國連即係啲外國電影要有 subtitle 要有字幕都費事睇嘅年代，點會去去要嘥咁多心血去睇呢一個翻譯嘅中國文學啊？所以就有少少高不成低不就。 似乎到美國之後咧，嗰、那個階段即係戰後咧，佢紅咗之後咧，佢嗰種世俗嗰面咧打消咗啊。 嗯。 佢唔去跟市場啊。到佢去美國翻嘅時候，後尾佢喺嗰個時候好似係寫央歌係嘛？ 唔係，嗰、那個喺香港寫。 喺香港寫嘅，咁但係咧，佢呢啲相對嚟講喺近期啲嘅著作啦，即係去美國之前近期啲嘅著作咧。都已經是不受歡迎的，所以他重新寫，但他又不肯重續，性格有少少就是高傲發展， 孤芳自賞，自戀狂啊！這個才女真的是夠曬才。好了，一陣我們最後先講半個鐘頭。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下个月发表，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建议将足球博彩税由50%上调到80%，认为是明显可以增加收入的来源。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建议已经提出3年，不是新鲜事，亦都有议员和乡议局提出类似的建议。他说牵涉赌博政策，政府需要研究，但是足球博彩税占马会博彩收入一半，成本都低，不似赛马需要养马，足球项目应该可以向政府贡献多些，不能够说是影响公共利益。他又说过去亦都曾经和马会高层接触，对于马会反对，认为会助长外围投注，他认为马会反应稍为过激，又说政党和各界有责任就政府諮詢提出不同的意見，不能夠封閉地不給提意見。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下個月發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面對龐大財赤，節流是必須，開源更加重要，一些推出已經有多年的舒緩措施可能需要調整，考量不同措施的時候會盡可能緩減對弱勢社群的影響，但是對於必須壓縮開支的環節，以至可能需要分擔的額外稅負，都希望獲得大家的理解 體諒和支持。陳茂波在網誌提到，下年度的財政政策將會由相當寬鬆的擴張性取態過渡到中間偏鬆。他認為隨著社會步入後疫情階段，防疫措施逐步解除，內地和香港逐步有序通關，今年的經濟肯定比去年好，財政策略所以亦都有需要作出調整。儘管今年經濟將會較去年改善，但是仍然需要觀察疫後經濟恢復的速度和力度。又說經濟復甦之初，市場信心比較薄弱，如果大幅收緊財政開支，可能不利鞏固復甦勢頭。美国田纳西州黑人男子尼科尔斯在孟菲斯市被警员拦截殴打之后死亡的事件，孟菲斯警察局长决定解散涉事警员所属有蝎子之称的特别行动组。有关行动组是一个50人的单位，2021年10月成立，目的是降低特定地区的犯案率，重点关注汽车盗窃和同帮派有关的犯罪，维护街头治安。警察局长戴维斯发表声明说，作出决定之前已经听取尼科尔斯家属、社区领袖和其他警员的意见，永久停用行动组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他又说，少数人令人发指的行为为行动组蒙上阴影，孟菲斯警方必须要对所有受影响的人士采取积极的措施。秘鲁北部有巴士堕崖，至少24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朝早，警方说巴士载住60个乘客在首都利马出发，在前往厄瓜多边境通贝斯途中突然冲出公路，在西北部皮乌拉省堕崖，部分乘客被抛出车外。警方又说事发地点有魔鬼湾之称，意外原因仍然在调查，伤者被送到医院，车上部分乘客来自海地。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寒冷，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2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白沙湾码头这一段仍然车多，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在波罗斜，去西贡方向的龙尾就在康湖居。呈祥道就有个道路工程，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介乎明爱医院和尔登豪庭之间的快线，同埋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至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的快线都是封闭。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而家四美街来回方向介乎六合街和彩虹道之间是全线封闭，五方街和彩怡里都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 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有世界各地不同的体育项目，至到香港代表队，甚至乎是本地学界体育赛事，一个节目为你全线搜罗。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蕴仪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咁我哋最后呢个廿零分钟讲埋呢个张爱玲嘅感情世界。咁头先阿詹生提到，佢喺香港都写过两本叫做小说啦吓，一本叫《秧歌》，一本叫《赤地之恋》。嗰、那个文风咧，我就睇咗一下，同以前佢嗰啲乜嘢啊，上海嗰個叫做孤島裏面嗰啲咩第一爐香啊、金鎖記咧個文風完全唔同嘅，因為佢個內容咧係寫土改同埋寫抗美援朝戰爭，咁啊好過癮嘅嗱。雖然佢從來未喺戰場上經歷過啊。當然朝鮮戰爭更加沒經歷過，但是他又可以寫這個赤地之戀。那麼這些文風到底怎樣大變呢？有幾句說話 是原文，大家不妨都可以聽一下，即是個原文是挺過癮的。如果我不說，大家不知道是張愛玲的文筆來的。他說就是講一個志願軍的傷員，咁啊，系俾部隊拋棄咗嘅，咁啊喺戰場上面，即係不知所謂，又，總之好淒涼啦，就五日冇水飲啊。佢話咧，佢話我已經五日冇水飲啦，啊，你可唔可以即係俾啲水我飲啊？咁啊，啲人話邊有水啊？一早都飲曬啦，啊！你唯有咧自己屙督尿去飲咗佢啦，解渴啦咁。咁呢個叫劉全啊，即係呢個主人公個劉全咧，就居然咧可以屙出一大督尿一碗，咁啊自己飲咗，飲咗咧就話稍解呢個渴。咁但係仲未夠，一陣咧又再屙一碗，再飲埋咁。咁呢一段描写咧，咁我哋觉得好笑，即系都唔系话你系军人或者喺战场上边经过嘅人，而系普通人嘅常识都知道系冇可能发生啲咁事嘅。一个人五日冇饮水，居然随便可以屙出两碗尿嚟，即系饮唔饮嗰啲都在其次啦，即系。好驚奇，佢有啲咁嘅呢個排泄功能，所以張愛玲點解嗰陣時會寫啲咁莫名其妙嘅嘢咧？就因為嗰陣時佢係喺美國之音工作，我相信佢得到嘅素材亦都係美國之音提供俾佢嘅。如果唔係，佢何來去描寫呢個朝鮮戰場咧？咁美國佬都幾靠害嘅。如果係俾啲咁嘢佢寫啊，甚至咧佢話喺戰場上面聽見嗰啲炮聲啊，即係震耳欲聾啊。但係咩炮咧？係迫擊炮，即係迫擊炮發射嘅聲音震耳欲聾。咁大家都知道迫擊炮咧係一種第一叫前膛炮，即係炮彈喺前邊塞落去嘅。第二咧係滑膛炮，滑膛炮咧就係個炮彈同嗰個炮筒之間有距離嘅，係隨便掉落去嘅，唔係嗰啲叫做有膛線嘅炮，係壓出去嘅。所以佢出口嗰陣時咧個速度係好慢嘅，係低音速，即係亞音速，即係未到音速，所以佢唔會發出巨響嘅。咁喺抗美援朝嗰、那個即係、就是、戰爭期間咧，佢寫呢啲咁嘅戰爭小説，我哋唔話佢係咩賣國啊，或者咩，總之就同佢嘅一貫以嚟嗰種即係、就是、創作嘅路數，同埋佢嗰種即係、就是、行文嘅風格，半若兩人。總之，如果你阿海林有興趣可以睇睇，你能夠睇出佢係張愛玲寫嘅咧，我就服咗你。 我覺得張愛玲寫得最好嘅反而會係啲 上海的味道啊， 一定是啊，有生活啊嘛， 三姑六婆的之间嗰啲 打麻雀 系啦，或者佢譬如佢入边佢，我记得有个故事系佢讲嗰个那个男主角发现佢俾人戴绿帽，跟住一落街，应该系咪红玫瑰与白玫瑰？跟住就 是倾城之恋啊？ 唔系，佢应该系红玫瑰白玫瑰。佢一落街，佢发现佢太太同个裁缝有警棍，跟住佢就一落街。冇同個黃包車嗰個講價咧，就坐上去啊！依一樣嘢係要真係嗰啲好度嗰啲上海佬咧，先至會有嘅體會。唔係佢，我亦都覺得佢 即係一定要講價嘅， 係啦，一定要講價。嗰啲即係好度嗰只上海佬就一定會係同會 即係順走一句去邊啊？啊，去淮海路幾多 錢 啊？ 幾錢？ 三毫半噶嘛，三毫啦咁啊上車。呢啲一實有嘅。 咁 即要讲价嘅，佢哋今次唔讲价。 系啦，同埋我觉得张爱玲佢有啲比喻几得意啊！佢话佢喺第一炉香入边，佢讲话香港女人咧系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咧系粉蒸肉，即系佢成日有一啲好奇怪嘅比喻，即系嗰将啲食物啊同食色性也嘅比喻 這個可能跟他出身的個家庭背景不錯有關的，是不 是不錯啊，是很巴閉啊。 即是他不是鹹魚青菜 嘛。他曾經大富 啊。 所以對飲食他是很幾精通的。 即是女人講即是講嘢的獨立，譬如在金鎖的入面他會說即是那個出口去說他自己的新抱啊，說他的嘴唇啊，即是切即是嘴太厚啊，切切也是一大碟，即系边有人讲嘢咁独立嘅？ 即系话孖润， 唔系啊，系即系孖润肠啫，即系话佢切出嚟， 切切也是一大碟，即系好多。 头先你提到咧，就系话嗰红梅与桂与白玫瑰咧，我记得里边有啲好精警嘅，即系佢就系讲即系嗰个大陆帽啊。出軌啊呢啲咁样嘅故事啊嘛，咁佢但系佢里边好针对咧，就话所有男人。都希望咧，既有紅玫瑰又有白玫瑰。 哦，係。 嗱，佢話咧，如果咧佢嗰個白玫瑰愛紅玫瑰愛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比喻咩咧？佢話就好似牆上嘅一抹蚊子嘅血。 嗯。 啊，已經乾巴巴喺度。 咁形容得。 係啊。 但係嗰個白玫瑰咧，仍然係咧床前明月光啊，好亮光光嘅。佢話到後來，如果佢係中意嗰個白玫瑰之後，佢另外中意紅玫瑰咧。咁白玫瑰咧就一片苍白啦，好似嗰啲咩灰水咁啊！但系咧嗰个红玫瑰就变成啦，佢呢个比喻好得意喎。那个红玫瑰就好似咧身上一个朱砂一样嘅一个油一个字啊！ 我听过另外一个人讲话嗰、那个人叫许子东啊，佢就话、其实他张爱玲评话呢个即系男人系咁样，佢话女人又何尝不是咧？佢话香港大学入边有个讲法就系话，每个女仔其实人生都有两个选择啊，一个打 band 仔，一个系揸 band 跑。咁其实你到底你即系嫁俾边个，你都会谂起另外嗰个人比较好。咁即系打 band 仔啊，有型啊，但系揸 band 跑嗰个就可能系。揸到一個 Benz 跑車，應該都家境唔錯，但係可能又頭髮稀疏，係咪？跟住可能大肚腩，係啦，就唔係咁風流倜傥啦。咁所以有一句我覺得我覺得最我覺得張愛玲寫得好嘅，喺佢散文入邊叫一別一輩子。 嗯， 佢話感情原來是這麼脆弱的，經得起風雨，卻經不起平凡。 嗯， 其实即系你讲到啊，我爱到几乜嘢，几，但系你其实人生嘅蹉跎啊，你要好似张爱玲之后晚年，佢话我而家拆亲嘅都系账单，系啦，我又要即系交租， 最煞风景嘅嘢， 跟住咁样嘅时候，你就可能真系写唔出一啲可歌可泣嘅爱情。 咁你做情人同做夫妇系完全两回事啊嘛，做情人咧，甚至系偷情。咁嗰種感覺咧，就既刺激又浪漫。你做夫婦咧，就柴米油鹽啊，換屎片，又要送仔翻學、供書教學，呢啲係辛苦重債。但係張愛玲佢 描写当中咧，好多系套入咗佢自己嘅东西，同埋佢喺小说当中咧，利用呢个道具咧系好犀利嘅。你睇《色戒》，《色戒》虽然得万零字，但系佢对呢个戒指，对呢个钻石戒指作为道具用得系 系好关键 嘅时候，好关键嘅时候。一开始几个太喺度打麻雀，咁啊，其实就系输。喺度 摸牌嘅时候，甩牌摸牌嘅时候， 嗰啲咁嘅所谓啊，即系失敬讲一句嗰啲八婆，即系佢哋只眼夹一夹、就已经知道你嘅份量啦。啊，你嗰只几多克拉噶？啊，一克拉嗰啲唔使提啦，根本上唔到麻雀台嘅，起码三克拉。但系咧。你嗰五克拉嘅好巴闭，后尾即系易生送俾阿黄小姐嗰个系六克拉嘅，六克拉喺麻雀台上面，佢哋已经讲咗啦。嗰啲粉红钻咧系有市无价嘅，即系当其时讲到系十一条金条，即系112黄金喺战乱嘅时候系。即係一個咩價錢，就只不過係一個漢奸又好，乜都好啦。佢送俾個情人就上個三字床嘅、就送一個六克拉嘅呢個粉紅鑽， 係、 百幾兩黃金。所以喺麻雀台上面先埋下一個伏筆，然後去到即係關鍵生死關頭嗰陣時，阿黃小姐睇嗰隻戒指，佢係中意我嘅。啊，唔係玩就算嘅，啊，即係咁重嘅禮，即係雖然佢係好有錢，但係即係隨手咁就啊，中意包起佢啦，啊，所以即係張愛玲佢喺呢啲問題上面咧，佢完全有發言權，而且佢將佢嘅生活啊融入喺佢嘅呢個作品當中，反映嗰啲感情世界呢樣嘢。是啲人覺得佢係有，即係有啲散手啊， 有個深度喺度嘅嚇， 必殺技喺度就係 有深度喺度。 佢喺十里洋場嗰幾年嘅呢個上流社會嘅生活，咁你第二個如果冇呢啲生活，你描寫唔到，你揾魯迅實描寫唔到。 同埋嗰種真實感啊，即係佢。即使譬如《傾城之戀》，其實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童話故事，但係喺《傾城之戀》入邊，佢話啊，依、這個范柳園喺度講喺個樹林入邊喺度講緊咩四書嘅咩喺度同佢講啲四書五經，但係白流蘇諗嘅就係話，結咗婚之後，雖然我聽唔明你講啲咩，但係結咗婚之後咧，揀佣人啊、揀工人、揀樓呢啲咧，即係其實先我都到時候都係我話事啊。 女主人啊嘛， 係啊，你而家講咩都冇所謂，總之我可以釣到你上釣先，係啦，呢啲好真實嘅感覺。 釣金龜啊嘛， 所以有啲人咧比較即係曾經咧，有啲人咧將佢同阿魯迅嚟比咧，即係都係現代中國文壇相逼啊。咁、但亦都有啲人讲呢，就係话张爱玲胜过鲁迅嘅地方呢，就係鲁迅係怀旧嗰一边嘅，张爱玲呢就係前卫嗰一面嘅。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啊，你再走上现代化呢，现代性呢，其实张爱玲呢差唔多就可以算係第一人喎。有种係咁样讲法。但 鲁迅，我相信鲁迅都有一啲即系劣质作品嘅，但系相信可能应该未必冇话张爱玲嘅滑铁卢又嚟得咁。 鲁迅同张爱玲好唔同嘅就系大家嗰个际遇啦。鲁迅啊，1936年就死啊，系嘛，即系可以话死得及时啊，即系喺佢顶峰嘅时候就死。张爱玲就唔系，佢嘅顶峰之后咧，仲有几十年嘅人世去挨。咁老實講，嗰陣時就佢自己又唔出嚟交際嘅嘛，佢睇唔起成個文壇啊，甚至咧睇唔起其他人啊。咁結果佢唔同，佢真係靠住好少數嘅朋友幫佢做聯繫。咁所以佢亦都有好多嘅，佢覺得係似乎咧睇翻後來有啲信件公佈咗咧，佢好多憤憤不平嘅地方嘅。 即係覺得佢自己係嗰個價錢應該可以好一啲啊，或者咧啲中介人咧係咪有啲可以咧幫佢做好啲啊等等咧有所不滿，但係佢都冇自己走出嚟講。我覺得張愛玲嗰個性格咧，佢孤僻得嚟咧有一啲咧又覺得係可愛嘅，就係佢係君子絕交咧就不出惡言，即係佢唔會多講。就算佢同胡兰成咧一封绝交信系俾写俾胡兰成嘅，胡兰成中意公布咧，公布咗出嚟，但系佢唔再答话，任啊胡兰成点讲都得。 咪即系可能你讲得啱嘅，张爱玲如果死得早啲咧，可能佢就会一个传奇。我记得有一部美国电影叫《She Devil》。系梅丽史翠宝同呢个 Roseanne Bell， 就系讲Roseanne 就系一个这个当年佢出道的第一部电影，就系讲紧一个黄面婆，跟住佢老公就搭上咗呢个写言情小说嘅梅丽史翠宝啊，着到粉红色衫，揸有两撮啲贵妇狗，跟住好完美嘅人生。咁跟住佢 说话又好尖刻咁样嗰只， 咁样跟住就。到佢老 Roseanne Bell 個老公梗係就拋棄咗呢個黃面婆，就同梅麗史翠普一齊。跟住當梅麗史即係 Roseanne Bell 去復仇嗰陣，將佢屋企嘅小朋友啊抌咗俾梅麗史翠普屋企住啊。咁啊，慢慢梅麗史翠普就變咗一個黃面婆嗰陣，就成個人設就慢慢崩塌。我覺得可能張愛玲嘅問題就係可能佢嘅人生個際遇個嗰個次序有問題，所以就會。佢寫嘅佢嘅人生同佢自己書入邊書本嘅主角嘅印象係唔同，所以但係我覺得如果其實佢唔想將小團圓出版嘅，而小團但係我覺得小團圓嘅出版其實某種程度上我覺得係圓滿。即系等呢个张爱玲嘅人生画上一个比较圆满嘅句号，同埋我哋都比较了解佢人生。如果佢冇好按佢旨意唔出版小团圆嘅话，我哋可能会觉得佢只系一个 one hit wonder。 不过好似咧就系、是、小团圆咧，我好同意阿海林所讲咧，就系、是、小团圆嘅出版咧，其实系我认为咧，阿张爱玲可能系同佢嘅生命系妥协咗啦。我覺得佢隱居數十年咧，其實咧一定有好多嘅反思喺度嘅。點解佢咁？因為佢後期就寫翻細個時候父母點樣虐待佢。老實講，佢細父母虐待佢係由四歲一個人咧，應該唔冇乜嘢記憶嘅。佢後來係補充追述翻出嚟。咁其實嗰個時候咧，其實佢唔係再怨恨佢父母啦，佢諒解佢父母噶啦。佢諒解呢個世界，但係佢人生已經超到，即係已經我諗嗰個時候七十幾歲咧，佢可能身體亦都差啦，係嘛？即係佢好多嘢佢可能已經覺悟咗。咁喜歡啊張愛玲嘅人咧，都會咧係即係好同情佢呢個生命個坎坷。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都知道，如果我哋以啊張愛玲嗰個生平嚟到俾我哋啲世俗嘅人嚟讲嘅启发咧，其实佢有好多个环节佢可以突破，但系好可惜嘅就系佢成名之后咧，佢就好难突破。例如咧就系话佢嘅孤僻啦，例如佢嘅高傲啦，例如咧佢系好少同人哋接触啦，即系与物多误啊呢种情况咧，系佢冇办法咧去改变。 应咗一句老话啦，少年得志大不幸。 系 啊，佢当红炸子鸡嗰阵时廿零岁，然后咧就一路下滑，最后就不堪回首。佢不堪回首嗰阵时，回首嗰啲嘢咧，我哋去睇咧，千祈唔好信，因为阿詹生话斋，一个咧回忆嗰啲嘢，当然系已经系离当时非常之久远，甚至你话四岁回忆乜鬼嘢啊？再一个咧就系佢当时嘅心态。当然是为自己找辩护，任何嘢佢唔系话自己啱晒，而系佢会引恶扬善啊，所以即系研究某人一定唔能够按某人嘅呢个写嘅嘢去研究，如果唔系你有咗先入为主咧，俾佢误导啦。咁最后我想补充下，即系胡兰成啊，佢即系俾人哋一个印象咧系文化人啊，其实。仲有佢唔係文化人嘅一面，唔係話我頭先講佢係即係特務嗰種，而係佢喺政治上邊係 有佢嘅見解嘅。 嗯， 喺呢個太平戰爭嘅後期，日軍即係敗相已然啊。嗰陣咧，日本仔咧有一個少壯派嘅軍人係大將嚟嘅啊。喺侵華戰爭當中咧，係一個好高嘅官。咁呢個咧叫做宇環一成呢、這個大將咧，就親自去請教胡蘭成。啊！佢話而家戰況咁樣，我哋都無用諱言啦。啊！咁你睇睇，即係喺敗當中點樣敗能夠保存更大嘅利益咧？咁胡蘭成就向佢獻策。佢話咧：你唔使同國民黨傾嘅，同重慶方面傾咧冇結果嘅。即係當時你壓得佢咁緊要，如果佢一旦係翻身嘅話咧，一定係整到你絕嘅。所以你無謂同佢傾。同共產黨咧，胡蘭成講啊，有得傾，但係冇乜用啊，因為佢嘅力量係好細啊。即管佢同你傾嗰陣時咧，可能由於利害嘅關係啊，會同你有一啲妥協等等啊，因為佢同國民黨係死敵啊嘛。 嗯、 但係冇乜用，所以咧，你如果和談想傾呢個投降嘅條件，一定要同美國佬傾啊。 嗯， 咁呢個日軍大將咧就深以為然， 嗯、 所以先有後尾我頭先講過嗰一輯、 嗯、 啊，即係點樣去説廿九軍軍長。好啦，星期一係講嘅題目咧叫做俄烏消耗戰啊，有馬恩慈、宇信同馬鈴城，聽啲歌，雙雙對對搖你嘅。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手儿摇来头儿甩，你甩得多奇怪，你的本领真不坏，越甩呀越厉害。